在那儿留时间长了，他会把这个配重机构会损坏掉、 哦、 啊，所以它就不能形成密封的效果。所以大家在买防臭地漏的时候、 嗯、 看最好买这种弹簧可以回弹回来的这种密封阀、 嗯嗯、 这个是比较好用的。 嗯、 啊、我拿我举例子吧，我家里用的这个地漏这个弹簧阀用了四五年还是完好如初的、 哎呦 嗯、质量还是 不 错的。就是一有水的时候你就会听到，就是刚开始放水的时候你会听到底下啪嗒啪嗒啪嗒响， 来的时候你能看见整个草原上就跟奶牛似的、 嗯、 特斑驳的一片， 对对对， 我看着非常漂亮，那种景色是你很难很难在城市里边能看到的。 而且说是有这个云朵，它非常好的一个概念、 嗯、 就是说是正好草原上是比较空阔的，就是尤其是大中午的时候、 嗯、 那种太阳暴晒下来之后，然后你受不了的、 嗯、 就是到中午两点钟，十二点到两点钟大概这个时间段哈，就是基本上太阳直射下来之后，可能自己真的一般的是受不了、 嗯、 但是有云彩的话，它过一阵，然后正好云彩一过，然后就你的这个站在这个云底下的这一块，然后这是有阴凉的地方、 嗯、 哎，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不错的。 是是是， 那没关系、嗯、那今天咱们就先从周边开始。 对，我觉得有我们近处的，因为大家可以趁一个周末然后就可以跑得去， 对 吧，两天时间打一个来回，然后凉凉快快。 你看我们听众木木闹就说了，说小胖已经满血复活了，还差一部分， 差很大一部分。 是是，那下周我觉得他可以复活。 哎 啊，他说今天嘉宾一定是推荐草原，他说周末两天打算往返去草原，带着全家人，正好就开始先说周边。 对，周边大概有两三个方向，两三个草原都适合他，就是两天的时间。啊，一个是我们可以走到内蒙古境内的，就是靠，就是沿着京藏高速一直往下下，就下的说是你说的吉宁，啊，到吉宁那边的话，它其实说今年的草是长得还非常不错的，就是辉腾锡勒那个草原。啊，辉腾锡勒就是说你从北京可以直接开过去，第一天然后你可以先不到草原，因为它那边是这样的，它有草原和火山相连接的。啊，就察哈尔后又旗那边啊，然后在那边你可以去看一下，因为又有草原又有火山，你两个东西都不耽误。 能看火山啊？ 嗯，对对对，而且就是以前大家认为是死火山，其实后来就说是属于最年轻的一个活火山，大概是10000年，大概有10000多岁的一个。 就是人家还是活的呢。 对对对对对，这是专家来评测出来的啊，就是我们指着它看看，哎，还不错。关键这个火山你可以下到在火山口底下去。啊，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体验，而且就是它一共大概有，它这是一个火山群，大概有8个火山口，啊，有8个火山口，有些火山口可能有个别的火山口让给破坏过，就是很多一些开采之前的时候，可能是在4号火山口。 哦 啊，那么基本上还有包括6号火山口，基本上都是被破坏过的。 嗯、 但是说是你还可以就是围着它整个火山的一圈，对吧？去转一下，然后是从就是如果你的车给力的话，你可以开到火山口上面去， 嗯、 然后直接再开到火山口谷底下去，这都没有问题。 多给力算给力。嗯、 对对对、 啊， 就是说是至少是四驱的，而且轮胎是用的是就是那种加厚的那种 越野胎。 对对，越野胎的、 哦、 啊，是专用的那种胎，然后基本上上去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到火山底下其实都还是有路的，是吧？ 就是。是它有一些之前是别人压过的路，然后你可以顺着那个可以压下去、 哦、 就其实还算是野路、 嗯、对对对对，也是野路、嗯、所以说是就是说根据它的一个需求到这边这是一个方向，对吧？然后就是另外的就是最近的，就比如说我们可以到丰宁，因为走上一个来回这是不是就是大概300多公里吧哈，但是它不是全程是高速的啊，就是说是你可以从北京走京藏高速过去，然后可以从怀柔那边插回来。丰宁呢可能会在这个7月20号左右，对吧？可能还会有一个这个音乐节， 嗯， 啊，就是也会就是在大概是在7月20号左右吧，就是具体时间吧，大家回头可以去根据一些什么官方通知可以去查一下， 嗯， 对吧？大概就是这个时间段有一个草原音乐节的一个开幕，啊，然后咳咳就是说是这是走这一点，这个可能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对吧？但是其实我觉得我如果让我去走的话，我会选择在这个时间段之内，我会去哪个地方？就是张北这个方向的一个固原。啊，固原了，为什么呀？因为就是我可以到天鹅湖这边，它本身也是有草原的。然后除此之外了，然后我还可以去到了它这边的有一个滦河神韵，啊，因为它就是说大家可能要想看到那个什么9曲18弯的那个，可能如果说你要到了呼伦贝尔的话，可能距离不太现实，对吧？但是你在这个滦河神韵这边是没有问题，是可以看到的。 嗯， 啊，所以说我觉得他像他们这样一家人可以作为这样的一个选择的一个线路。 哎、嗯，上次咱们去吉宁。就是走高速的时候其实也路过过张北是吧， 嗯， 要过 是就是路过过 路 对对对对对 路牌 就是说 这一条路他要走的话，然后您可以选择从北京开车，你可以穿一下草原天路， 嗯， 穿过去，然后可以再返到这个走到这个京藏上面，然后再直接走到这个济宁这边， 嗯 啊，然后另外一条线路呢，就是你可以选择直接从高速上，然后一下开到这个济宁400多公里，大概400零几公里吧，就能够到察哈尔后右旗。从后右旗再到这个辉腾锡勒的这个距离，可能还有个90公里左右。 嗯， 但是现在目前的这个交通路况是非常非常的好的。 嗯， 就是基本上说是以前的时候，是因为到这边的话，它因为有一些高速没有完全打通， 嗯， 现在已经全部打通了。 对，嗯，现在路特别好。 对对对对对，所以说是就走这条线路的话，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也是比较好的一个选择。 嗯，这几个方向反正两天都能打来回， 两天 都没问题， 因为400公里嘛，距离还是可以的。 那住什么的， 啊， 建议他们自己能带帐篷吗？还是 就是一个，如果说你要人多的话，就是但是现在这个住到草原上的这个温度还是有点低。啊，尤其是在济宁那边的话，它的温度还是比较相对比较低一些的话， 嗯， 你要是住帐篷的话可能比较凉一点，就是但是你在那边的话，你可以住在察哈尔后右旗，或者住在济宁的这个县城， 嗯， 或者去选择住在辉腾锡勒，它旁边有很多的一些这个蒙古大营、蒙古包， 嗯， 对吧，这样的一个选择，或者住在桌子山都可以。 济宁县城我们比较了解啊， 嗯， 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带着大家一块出去的时候住的就是当那个时候当地只有那么一个五星级酒店，我们就住在那里边，我们对房间什么的倒是没有什么特别的 要求 啊，就是因为新的一个五星级酒店嘛，而且也还不错，房间都那样子，但是那个自助餐真的是挺好。 我以为你要说人家那底下的那个湖呢。 哦，那湖也不错啊，早上我没起来，反正那自助餐真的是不错，我记得是多少钱，70多还是80多， 对， 他的房间普遍来说要比我们市区里边的五星级的酒店个儿要大， 要大个儿要大， 这是一个很标准的东西。 对对 对, 对，而且人家那景好，嗯， 对对对对对， 哦，还是那餐好，真的， 嗯，就是到那边你肯定少不了吃。你就举个例子来说，你说咱到了济宁啊， 嗯， 最简单的说是到桌子山吃那个烤鸡， 对， 嗯，啊，桌子山的烧鸡是非常非常有名的， 对， 啊，就是基本上我看着他们在那就是小店啊，路边的那种小店， 嗯， 他们一天我说烤那么一大堆，你知道吗？啊，我说这能卖完吗？你放心，你摸着每一个都是热乎的。哎，真的，你要是一家人，你带上几只这个烧鸡，我觉得真的是很过瘾， 哎。 带上几罐啤酒， 哎， 住在蒙古包， 哎， 然后晚上再吃个烤羊腿， 爽爆了 啊！这比较爽，因为一家人肯定吃不完一只烤羊， 是， 对吧？ 是 啊，完了之后第二天早上喝点什么羊杂汤， 嗯， 啊，这 奶茶， 对，奶茶 烧麦， 对对对对对， 哦， 烧麦可能是需要就是在草原上可能吃的这个几率小一些， 哦， 但是说你要到济宁。就到县城里边， 对，镇里边都还是有 的。对对，这个烧麦还是比较过瘾的。 嗯，那一路呢，住宿怎么样？就刚刚您说的穿天路的那一路， 穿天路的整个这一路的话，然后说是它基本上沿路两边都是有住宿的，就是说都是一些这个农家的这样的标准。如果不想住这边的话，其实可以选择住在宣化。啊，有一个宣化宾馆，其实年代挺久远的， 嗯， 啊，然后说是我觉得说这个宾馆的话是一个四星级的标准，但是它里边的餐非常好，这也是。 你们俩是一路， 我说实话的，就是说他们家的这个餐来说，就是还是就是。绝对性的是标准的这个大厨，而且都是正式工好多年的， 啊， 你知道吗？ 因为是老的地方嘛， 对对对，就是属于就是说，嗯，应该在四几年、五几年就有的这， 哎呦， 就有的这个， 那就是过去的国营， 但是那个 国营 没有那么大，对， 哦， 属于国营老店的这种性质。哦，所以说，为什么我说是你可以到宣化这边去，真的是他们这店里面的菜量有特别特别的足， 嗯， 而且就是根据你的需求，你可以点出来它不同口味的菜， 嗯， 是做的非常非常的棒。 哎，他那儿有什么特别的？就是大家去了一定要点的，你吃的不错的。 就是比如像他那边，就是不是这个名字我记不上来，这个菜名我记不上来啊， 哦哦， 就是因为太多了。 你应该带着我去，我一般都记菜名。 哎呦。那下一回的话一定带着你去，对吧，就是因为这个菜名的话， 嗯， 说实话呢，就是我去了之后一般情况酒一喝然后菜名早忘后边去了。 哎，好好好，对，但是真的去草原真的好凉快。我就记得我们可能李子丞相刚一再见就也就相当于出关了嘛， 嗯， 就刚一出去你就只要开了车玻璃，它瞬间那个温度就不一样了。 对对，没错，就是说咱们只要说是 从北京过了八达岭那边，然后再就是从京藏里面走的话，然后基本上是一个温度。从怀柔那边走的话，过了分水岭隧道，然后基本上这是一个温度。然后如果说一旦到了草原地方，然后你车里边空调几乎可以休息了，对吧？你要是再开着空调的话，说实话有点太浪费了， 是 啊。所以说我觉得说是就是这样子的话去走的话，就是走这边的草场是这样，然后在我们往承德方向去走的话，也是另外一种观点。当然现在的七环不是说也已经几乎要打通了，然后你其实说白了就是沿着这边去走的话，其实我觉得说还有一个比较好的就是，600公里，对吧？啊，600公里的一个地方，就是说到锡林浩特，锡林浩特其实你去从这边去走的话，沿线两边全是草原的，因为我记得我第一次去的就是第一年去的时候，然后去了两次哈，是08年那会儿去哈，就是两次的话，然后每次去就是吃了一顿涮羊肉就跑回来了，啥也没干，你知道吗？就是比如想看看草原的，因为它中间它能看到好多一些这个，就比如像这个平顶山之类的啊，虽然说我们知道河南有个叫平顶山的这个地方，但是在那边的话，它真正的说是顶上是平的。然后确实是就是也是丘陵的那种状态，然后顶子是平的，就是你沿途会路过啊，而且就包括像他那边的整个这个纯，就是到锡林浩特那边吃羊肉一定是最就是非常正宗的，就是我不能说是拿其他地方来比较，因为每个地方的羊都有它自己的一个特色，对吧？但是在这边的话，就是基本上说大家能够去选择吃的是锡林浩特的羊肉，甚至于说包括很多一些这个曾经不吃羊肉的，比如像我小的时候就不爱吃羊肉的，到那边都给改善过来了。真的就是我觉得就是我不习惯于吃羊肉的，就是闻那个味道，但是到那边吃完之后，我说这是羊肉吗？所以说两次去了之后，然后突然发现就是我两次都是吃了一碗涮羊肉跑回来了，这是。这08年，当然后期的时候我们也走过很多回，知道吧？甚至包括说是你中间的说是碰见这个什么金莲滩，对吧？包括这些草原，就是因为它每一个草场都有每一个草场的名字，就是我给它取名字叫草场，其实也是草原。就是你沿路只要是到了这一带，基本上全部都是草原的状态。而且就是说，我们从北京到就是走一圈的话，就比如说从北京我们走到这个我刚说的那个就是这个吉宁那边，察哈尔后旗，然后我们可以走到二连浩特那一方向，然后从那个方向，然后可以沿着锡林浩特，然后绕一圈绕回来。那么就是 一周， 对，差不多基本上是需要一个星期。就是说，一般到了暑期这个时间段吧，就是说，一般可能一家几口的，就是带着孩子，然后出去的比较多，就是准备上一个星期的时间，然后说是你到这边去度一个假，至少说是你这一个星期都是非常凉快的，而且非常舒服的，而且到了草原之后呢，就是在内蒙古的这个，说实话，冰激凌啊，它和这个我们这个在其他地方吃的这个味道好，尤其是包括什么蒙牛的伊利的这个啊，就说是就是他们自己。在那边产出来的 奶味儿更足一些， 对对对对对对， 就俗称的特厚，让你吃哟， 很有感觉。我一口气吃过15个。对，不建议大家这么学啊，就是真的啊，就是真的，我一口气吃过15个。 哥，你的这种风范，其实咱俩挺配的，我觉得 是吧？绝配 啊！咱俩可以冲击一下双人挑战30个或者40个，真的啊！ 对，我觉得咱这个肚子这个胃还是自己 挺硬的，我觉得 是可以试试，但是 我们还是有这样的自信的。 对对对对，我最大的记录是吃过15个哈，就是一口气，就是一个接一个 的 吃下去。 咱们真的是属于一家人。原来我们跟哥一块儿，我们去还有熊熊，我们不是去吉宁吗？早上我们就在那个特别好的我说的自助餐那儿吃的早饭，已经吃的非常丰盛了。而且我跟熊熊我们俩还专门多吃了一些，因为告诉我们说马上要去吃早餐，早餐吃的是烧麦，说我们就问啊，说烧麦什么馅儿的？说羊肉馅儿的。我们俩就说，羊肉馅儿烧麦能好吃吗？是吧？那味儿多大呀？我们俩就吃点早餐，垫吧的挺饱了。到了烧麦店，我们俩一人可能一笼里边是挺大的，好像是4个还是6个，我也忘了。我们俩吃了2笼，每个人吃了2笼、 这样子的，每个人吃2笼。我来跟你说，那2笼一共是多少个？ 多少个呀？ 一笼是8个。 哦，对对对对， 也就是 反正满满的， 1两是1笼，1笼是8个。 你们俩一人吃2笼。 来吧，先要进一段广告，一会儿接着聊啊。 来欢乐谷，和你爱的人共享欢乐时光吧。6月30日至8月26日，北京欢乐谷狂欢节，送您激情与狂欢。 更有四期甜品王国，酷爽黑萌。这个夏天狂欢怎能没有你？ 旅游之前先上马蜂窝， 上马蜂窝旅游 APP 参与世界杯，天天赢百万，每天瓜分100万现金。 旅游之前先上马蜂窝， 马蜂窝汪汪汪。 爸爸带我出去玩吧。 爸爸周末加班，下次吧。 其实参与孩子的成长也是一种成就。北京电台携手八达岭奥莱温馨提示，请珍惜孩子的每一个成长瞬间。 6月23日至8月5日，八达岭奥莱携手小杨肖恩点燃您和孩子的奇思妙想，共同探索奇妙乐园。7月还有消费满2000返100、儿童品类电子礼金等精彩活动。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吉达，八达岭奥莱，一家一团去旅行。众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至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任意，专车专导，服务专家，全家出游就选众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090898，或登录众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光阴见证变迁，一砖一瓦也关情。记忆擦亮传奇，京华儿女多才俊。 您猜怎么着？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胡同里的故事，故事里的胡同。 三副苦薯片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喇叭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桐梓河边上二旗，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左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大得了。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8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858585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旅游天气预报，我们要请出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全红月老师，我们介绍一下。全老师您好。 哎，您好。 您好，那接下来呢跟您这个探讨一下最近的天气情况啊。我刚才是瞄了一眼，说最近一直都是高温预警当中，而且好像持续时间还挺长的。 对，这个先说说咱们北京，这个明天啊还是一个晴天暴晒高温炎热的天气，最高气温得预报为37度，中心城区啊还要高上1到2度。那么提醒大家的就是下午时段啊，这个柏油路面的温度可以达到60度上下，所以开车出行的朋友要注意车辆和交通的安全了。到这个双休日呢，最高气温预报为35到36度，所以气象台呢在下午4点半是继续发布了高温的黄色预警信号。那么这么高的气温也使得不稳定能量的加剧，在山区啊容易形成降雨云团，俗称啊热雷雨。未来3天，尤其是周六的下午到傍晚啊，要注意防备短时的雷雨天气，发展强烈啊，还要影响到城区。那么从天气趋势来看呢，下周最高气温还会维持在35度上下，而且呢，随着空气湿度的增大呢，这天气会变得闷热，所以更需要注意防暑降温了。主持人， 好的，这是北京的天气情况。今天我们聊的是草原啊，我们可能往北走啊，西北东北的这方面走。不知道草原这一块的天气有没有值得我们去关注的地儿呢？ 像北方这个草原地区呢，由于这当地它天气晴朗啊，昼夜温差很大，所以在早晚的时候呢，应该说天气是比较凉爽的。但是要注意，因为晴天多，它这个紫外线照射是很强的。 嗯， 哎，所以大到这个草原游玩要特别的注意防这个遮阳防晒了。 哎， 另外一点呢，就是这个草原地区啊，它傍晚的时候，我们这蚊子是会比较多。 没错， 是吧？嗯、哎，这得说，有时候到草原游玩看着挺浪漫，但是你老得拿个棍儿帮着，是吧？哎，所以这点咱们在外出游玩要带好这种驱蚊的药水啊什么的，是吧？ 嗯， 知道注意。 看来您也是吃了不少的亏哈。哎，那 这 其他的一些咱们国内的旅游城市有什么值得我们要关注的一些特别的天气情况吗？ 特别天气呢，主要是在江苏和安徽，江苏安徽这一带啊，明天这强降雨啊要出现，局部地区呢会出现暴雨。同时呢，由受这个冷涡天气系统的影响啊，东北地区啊也是多雷雨的天气，所以大家要特别是在这些地方呢，要注意防雨防雷电了。 嗯，好的，谢谢全老师非常详细的介绍，感谢您。明天我们再继续连线，好吗？ 好的， 再 见， 再见。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远离夏季中暑，缓解肠胃不适，我有同仁堂牌藿香正气水，同仁堂国药。中国人保车险服务再升级，行车路上有人保，电动车骑行巡查为所有司机朋友提供交通事故快速处理、道路救援或车险理赔协助服务。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人保直销车险有求必应，全新升级车险全程托付服务，车险管家免费上门接车，代办车辆定损、理赔、维修，修复后第一时间送返，服务有保证，放心看球赛。 人保直销车险投保方便，理赔更方便，全靠全程托付，一条龙服务，有品质更安心。还有意外险、延长保修险、随车行李险等更多险种一同投保，享受更多保险保障。 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本时段由创立110周年的交通银行特约播出。 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了，即日起至7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 交通银行邀请您拼团享惊喜了，6月底前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参加拼团活动，购买专享产品成功拼团惊喜多多，赶快呼朋唤友拼起来吧，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 假如给我3天生命，我定与你旅行疯狂，吃喝玩乐全程护航，缠绵惊险但说无妨，年轻不曾说走就走，老来何以话说当年。 FM87.6 吃喝玩乐大搜索，等你不羁。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吃喝玩乐大搜索，今天带着大家伙一块儿，我们去草原转一转， 嗯， 驰骋一下。 是， 哎，各位啊， 你会骑马吗？ 马呀，嗯，怎么说呢？有人牵吗？你说是让我们乘风作伴，或那种骑法，还是溜达？ 算溜达吧， 溜达会， 可以是吧？ 从小就溜达马。 哦，驰骋不行。 哎，我小时候骑过驴。谁知道驴不太一样，不怎么让骑。我被驴踹下来，不是，倒不是，都不能算踹， 颠下来， 就是颠下来、 啊。对对对对。 然后后来骑骡子，骡子大，太大了， 肚子大， 而且就是农村的那些骡子和驴啊，它不怎么让人骑过。 是 你要给它套车， 以干活为主。 哎，对，它套车它没问题。 对。 但一骑吧，它那个生性还是比较那个什么的， 是倔强的、 啊。马一般都是去景点，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去的是。那个洛阳的白马寺， 嗯， 那点那个时候啊，我小时候外边就有那个牵着马来回溜 的。他的目的是让你拍张照10块， 过去没那么贵 啊，就是说 过去还溜一玩，对 对 对，反正是拍照为主， 就是以拍照为主，我们有那样一个概念。 后来跟马的感情就不好了， 嗯、 有一次去这个西藏的时候， 嗯、 到了那个羊卓雍措湖啊、 嗯， 非常美、 啊，很漂亮， 但是海拔比较高， 嗯、 我走不过去了。对，然后那边有马，我说人家就是负责从这个停车场这儿给你拉到湖边 啊， 也算是你感受一下嘛。我说来一匹，我上去马不走， 主要是马觉得是你这个体重， 不，马就说、嗯、说上来一个人，怎么上来俩人呢？ 反正是这匹马不走， 就是来回打转、 然后我当时还特别难受，头疼的不行，我说我不管，让他走。 别那个人家说他不走，你换一匹吧。我刚下来，人家自己就走了。后来就再也没有骑过马了，可能我觉得还是处于这个保护动物吧，骑的相对少了一些。 其实因为咱们提到草原嘛，除了看景儿，看日落，包括在那边吃很多的好吃的美食，其实可能骑马到草原也是一个方向。 对，就是对于很多一些就是骑马爱好者来说，因为现在就是它像以前的这个情况它是不太一样，以前可能是个人家里边都有一些养的一些马匹啊，但是现在它都是在集中到一个区域，然后就是说比如说是也是放养的哈，就是晚上的时候然后基本上都给他们赶到这个丘陵，就是那后边去了啊，就山里边去了，然后早上起来再把他们赶下来，然后就产生了一个特别壮观的一个场面，叫万马奔腾。 真的会有这样的？我以为都是从电影和纪录片里才能看这种。 就比如举个例子来说吧，我们都知道在这个赤峰的这个乌兰布通这个草原，就是和从承德的围场过去之后啊，就塞哈坝过去之后，然后到了乌兰布通这个草原，那么这一块呢它就是有本身是军马场，然后呢就是它有好就是各家的这个马匹都集中了一块，然后晚上的时候他们都直接已经回到那山里边去休息去了啊，然后早上起来然后就有专门的人跑到后山上，就是骑着摩托车啊直接跑到后山上，然后把这些马全部赶下来，但是时间可能是有点的，可能就六点钟五点钟那个样子，然后就赶下来，然后他的马匹多啊，就是一般情况可能是有上这个五六百匹马啊，那么五六百匹马他从山上就是集体跑出来的时候，那个场面就是确实是很壮观，每天都可以看到。 哦， 对，就是只要说是你觉得起得早，就是能拍个日出，四点多钟拍完日出，尤其是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在这个应该是第三的跑马场，第三个跑马场那边，然后在那边的话，然后因为早上起来大家都拍那个什么平流雾啊，就是有那么一个雾的那一块啊，然后拍完扭过头，然后就是跑马场，然后正好就可以赶到他们往下赶马的这个时间段。 哎呀， 但是这种情况下，就是很多摄影师他喜欢就是他自己。就是说你要了解这个马的话，就是你站那儿别动，马从你身边过去它都不会挨你一下，但是你要一动这完了，就是你肯定被马给撞飞了，对吧？就是说它一大群马就从你身边过去啊，这个是一个就是也是确实是一个经验，就是你站那个地方别动，它绕着你就走了，它很灵活的。 哦， 但是也真的挺害怕的， 但是你心里 说是不是 确实是很害怕的。所以说就说是 你试过是吧？ 我试过，因为我当时跑不出来了，你知道吗？ 你试过几次？ 一次就够了，因为那会儿当时吓 得。我觉得是侥幸。 对对对对，不是，这是当地的，就是他们会告给你，就是如果说你 这是一个常识， 确实摄影的话，然后你别说是你看着马，你是冲到你跟前的，然后你就你一跑，他也跑，他也不知道你往哪跑，你也不知道他往哪跑，对吧？所以说这种情况下就很容易撞车，知道吧？所以说就是。你站在那儿别原地别动，一动不动的情况，它绕着你就走了，因为它只是一早上起来一下来之后，然后就是活动活动筋骨嘛哈。我感觉是这样哈，但是确实是这样一种情况，但是这种危险的动作一般不推荐大家去做哈。 对， 就是说安全第一嘛，甚至包括骑马的时候啊，就是说有很多的一些朋友觉得说，哎，我一定特别特别的喜欢骑马，那么我建议说是你自己可以在那个地方代养一匹马哈，就是你老骑这样一匹的话，因为你可以了解它的性格，可能马也更熟悉一些你，而不是说是说，因为我觉得，哎，我没问题，我肯定能骑得了。我见过很多，就是说，甚至说是十个能有八个说这样话，没问题，我绝对骑马。我是他骑的确实挺漂亮，但是摔得最惨的还是他，知道吧？就是越是这样子的，就是越容易被摔，因为草原上的草，它有时候它是这样，它下面那个有什么老鼠打的洞，对吧？对， 有那个暗坑， 对，有那种坑，然后马是在跑呀。对吧？然后马如果说是它哪个蹄儿，如果一旦踩到这个坑里边的话，然后马倒没事，它起来了，然后你飞出去了，对吧？ 对， 这种状态就不太好了。而且就是尤其大家在骑马的时候，把一些自己的一些装备，对吧？就是包括一些你别说是，哎，行了，你穿了一双登山鞋骑马的，真的是这个很恐怖的一件事情。就是骑马的时候穿马靴，因为就是纵使你掉下来之后不会被马拖着走。啊，就是我亲眼看到过好几个朋友真的说是被马拖了走，因为他觉得他能驾驭了那个马，然后就骑得特别快，但是还好最后鞋掉了， 对吧？然后如果鞋不掉的话，我估计他就危险了。哎 呦，就是还是有危险的。 对对对， 还是有危险。 对，起码是一个有危险的。 就像到草原，有好多朋友不都觉得自己开着四驱的车， 嗯 啊，远离看草原，哇、哦，一望无际， 嗯， 哇、哦，绿草茵茵， 对对， 就自己那个心情啊，完全不一样，就开着车奔 释放， 就 奔草原上走， 嗯 啊，那车真的轱辘陷进去的多了，因为里头全是。全是暗坑， 他的轱辘陷进去不重要、嗯、重要的是这片草场完蛋了。 你看 知道吧，就是说你的一个轱辘你在里边跑的倒挺过瘾对吧哈、啊？但是就是有一个情况，就是说他的这片草只要一旦被车压过之后、 嗯、 然后几乎3到4年都恢复不过来、 哦、 所以说是就是甚至包括于说是他们当地的这个牧民他们去就是去放的这个羊群吃草的话都会每一年换一个角落，每一年换一个角落，然后供这群羊吃、 嗯、 因为它要不然直接把根给啃没了这就沙化了、 嗯、 对吧、 嗯、 然后甚至说是就是我特别不对，就现在很多的一些这个草原都提倡了一个概念，就是特别就是大家千万不要就是说是把这个车开的压到这个草场上去，你压到草场上跟压到这个牧民的身上是一样的、 嗯、 就是说他们就是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就是希望大家不要说是在开着车你看着草是很高你下去走走没事，你人走在上面没有关系的、 嗯、 对吧、 嗯、 但是你车轱辘从那上面压过去这确实是很恐怖的一个事情， 是是是 啊、 所以今天咱们聊去草原玩啊也可以聊一聊这些， 对， 就是除了咱别老关注自己， 嗯、 咱也关注关注当地有一些什么样的要求，咱们要遵守一下。 对对 对， 对 吧？这样的话玩得更和谐一些。 对， 省得就是您过去之后，因为现在好多人去草原啊，也有这样的一些反馈过来说：“ 嗯、 哎呦，你去草原，草原哪儿像草原呀、啊？ 对呀、 啊，什么风吹草低见牛羊，哪儿有牛有羊，就是没草啊，全是秃秃的。”这个我觉得有可能是开发过度。啊，也有可能是咱们游客不知道、不了解、不小心就给他啊，在不经意间给他破坏了。他再长，就像波哥说的，那可能得很长时间才能长出来。 嗯，对，就是说，只要一旦被破坏住了，基本上3到4年，或者就彻底被沙化。 哎呦 啊，看看，就是 那 这是一个很害怕的一件事情。 是的，是的， 对吧？为什么？就是说，像完全没有被开发过的地方，然后这个草。长得非常非常的好，对吧、 嗯、 当然这个草也是分品种的啊，有这个高草和有这种矮草，比如说是很多朋友我觉得说是以前大家都唱那个什么就是到希拉木人那个草原上、 嗯、 很多一些朋友都给他做了一个典型的评价，叫什么稀稀拉拉没有人，是草原上本身也没有人，但是稀稀拉拉也没有草，我说这个地方的草它本身属于矮草的性质、 嗯、 矮草的性质的话可能说是确实有因为这个天旱，比如赶到这个天旱的时候，然后这个草的长势确实是让大家看到真的是大跌眼镜，你知道吗、 嗯嗯、 但是有一些草场的草还是保持非常非常的好、 嗯、 但是被保持非常好的基本是被保护起来的这个草场， 是的， 明白， 对，所以说是就是证明还是有一点，就是说是我们人为稀稀拉拉没有人，是草原上本身也没有人，但是稀稀拉拉也没有草，我说这个地方的草它本身属于矮草的性质，矮草的性质的话可能说是确实有因为这个天旱，比如赶到这个天旱的时候，然后这个草的长势确实是让大家看到真的是大跌眼镜，你知道吗、 嗯嗯、 但是有一些草场的草还是保持非常非常的好、 嗯、 但是被保持非常好的基本是被保护起来的这个草场， 是的， 明白， 对，所以说是就是证明还是有一点，就是说是我们人还不是、嗯、所以说是就是说是从因为它包机直飞才刚刚开通嘛，所以说它还有一个过渡时间，大家可以抓紧时间，对吧，我觉得大家可以抓紧时间、 嗯、 趁着这个人还不是特别多的时候、 嗯、 去选择到巴拉望去走一圈。 哎，包括像这个宿雾、啊、你们去了吗？ 宿雾的时候当时我没有去，我们只是先去的是巴拉望、 嗯、 但是就是至少菲律宾，那么在大家印象当中一提到菲律宾大家可能会直接扔出来一句话，长滩。 对， 但是今年的话就是因为长滩它在整改期间大概到十月份，对吧，那么宿雾来，然后这也是一个相对来说人不是特别多的，因为在剩下的几个岛屿了，不管是爱尼岛了还有包括科隆岛的话，然后其实它距巴拉望也不是特别远，就是按照车程来说4-5个小时， 嗯， 对于在当地来说就已经很远的距离了， 嗯， 对吧，但是对于从我们北京来说，我们从北京开到吉宁，对吧， 嗯 啊，然后也差不多得5个小时左右啊， 嗯， 好嘞，说完这个蔚蓝的大海，一会儿我们接着聊咱们碧绿的海洋啊，就是草原。 对，草海。 一会儿我们接着说。当然，如果您有任何的问题，比如说您我不想去草原，我想去别的地儿，没问题。自驾也好啊，飞机也好啊，想有什么旅游的旅行的一些线路的咨询啊，有什么好地儿要去一去的，都可以来咨询一下我们的波哥。大家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另外呢，大家去过哪些草原，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嘛，照片也可以，包括您的一些心理的感受也可以。先要进两条广告，马上回来。 老板，我要请假去修车，走保险。 中国人保理赔门店服务时间已经延长到晚九点了，你可以下班再去。 下班来办理，我们也等您。人保车险新服务，全新推出理赔夜市，理赔门店服务时间延长到晚九点，更有95518电话理赔，中国人保微信 APP 在线理赔，24小时不打烊。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了，即日起至7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 交通银行邀请您拼团享惊喜了，六月底前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参加拼团活动，购买专享产品成功拼团惊喜多多，赶快呼朋唤友拼起来吧，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感谢各位的普及啊！刚刚说了沙丁鱼和风暴，这不是一回事啊！人家是放在一块儿说的沙丁鱼风暴。后来我查了一下，哦，就是那个 鱼群， 这 小一大群的鱼在那个、哎、在那个潜水的时候， 就大鱼的自助餐。就那种、 啊、对 那种感觉， 那种鲸鱼一口可以干掉一群的 鲸鱼，一般就是张着嘴、 对，他们进去了， 是 对吧，人家不用吃、然后自己送到嘴上， 是是是是是、好吧，咱们先来回答两位朋友的问题好不好。这是双双先说了，说四个大人，我们四个大人都是女的啊，我们各带一小孩，孩子都在2.5岁到5岁之间， 其实是一个妈妈团， 对， 就是闺蜜团我估计是啊，想去北京周边度假，4天3晚或者是5天4晚，我们不要太累，以休闲度假为主，有什么地儿可以推荐一下呢？波哥， 4天3晚是吧？ 对， 4天3晚能推荐的地方大概是两个方向啊，一个方向就是就我刚才说的一半的啊，就是说刚才我只是说了一个草原，然后再往前走大概260-270公里的话，然后可以在响沙湾的沙漠里边的连沙度假岛，那么这个里边的话，你住上两天，不是住上两个晚上，对吧？然后在草原上玩上一下，然后这样子的话，一个行程下来之后是也是非常休闲、非常适合的。我保证他们家孩子肯定哭着喊着就那个不要出来，知道吧？就是他就是可以选择在那地方住3个晚上，也可以选择住2个晚上。 哦， 啊、住两个晚上，估计孩子出来之后，然后估计还是我们没玩够呢，你知道吗？啊， 那里边都有什么好玩的呀？ 他的你看，连沙度假岛它有一个概念，就像类似于国外的那种什么克拉姆麦的那种的，一价全含的一个性质啊。 哦， 娱乐项目2个岛，一个岛呢就是说，是像月沙岛，一个是仙沙岛啊，这是两个主要玩的岛，住的岛是在连沙岛上啊，3个岛这样来来回回去转啊。那么其中每一个岛上的娱乐项目大概有20多项，对吧？你不管是骑骆驼也罢。沙漠的卡丁车、沙漠的自行车，还有包括沙漠上面，就是能够沙漠上去玩的一些项目，这个地方肯定是都有的。然后除此之外，最核心的它的月沙岛上面，还有一系列观看类的，比如像这个鄂尔多斯的这个婚礼 表演， 鄂尔多斯的婚礼是传统民俗的，这个是非常值得一看的，非常感人的一个表演。然后除此之外呢，还有包括它的一些这个。就是水上的，就是沙漠里面他们有这个游泳， 人造的， 对，人造，就是说人造的游泳的地方，就是但是水是特别特别的清，因为他们直接全部是来自于地下水啊，而且正好在这个夏天的时候大家可以去玩玩嘛啊，就是而且除此之外包括什么沙漠的小火车、沙漠的 CS、 沙漠观星，对吧？而且每天晚上天晚上的话，在这个连沙度假岛你要住宿的话，天天晚上有那个自由自在会的表演，完了之后除此之外还有篝火晚会，还有放烟花。 除此之外，还有包括它的整个里边的什么酒吧、咖啡吧，还包括沙画，对吧？沙雕等等这一系列的活动加下来之后，四天三个晚上，对吧？是就是这一个地方，你不用动地儿，都会值得你去玩， 都是一价全包是吗？ 对，一价全含的， 哦， 就是而且它是没有限次数，包括酒水饮料，就是在这个连沙度假岛里边的所有的酒水饮品，全部包括饭费，全部都是免费的， 哦，孩子免费吧？ 对， 孩子免费哈？ 孩子不是孩子，他是比如像小一点的孩子，他有一个收费标准，然后大一点 孩子都挺小的， 2到5岁，5岁半是吧？ 他对 对 没到5岁半呢， 就是没到的，就是他有一个2到5岁执行的一个价格标准，就是他有这样一个标准，但是很便宜的，对吧？其实我觉得就是你带着孩子去玩，就是不需要折腾很多的目的地， 对， 选择一个目的地，你可以多玩几天，这是一种玩法。第二种玩法的话，就是我推荐他能够去说是走到一个这个就是海边的。也还可以，就是在我们北京比较近的一些地方的海边，对吧？可以去选择，比如说是我们可以去的秦皇岛那边的话，它本身说就是在北戴河、秦皇岛这一带附近吧，就是东戴河、南戴河、北戴河这一块也是比较适合的，就看他喜欢去玩什么，因为包括这边的什么沙雕大世界，什么各种水上娱乐的项目，对吧？是小朋友比较喜欢的，对吧？沙滩的话当然也比较适合，当然除此之外，在这边的话，你说比如举个例子，从秦皇岛到那个板场峪这个地方开通了一个小火车，也特别适合小朋友肯定很喜欢。就是火车是紫色的就是火车整体颜色只有5节是一个属于一个 观光的 这种火车，然后沿路有花海，然后最后到了一个古镇，那么就是一个古色古香的这个小镇，这个小镇类似于古北水镇这样的一个地方，你可以选择我在这个小镇里面去度假去住，又有民宿还有很多，就是整个旁边它就是农村乡村的这种概念啊，非常非常的浓重，而且就是当地的一些特色小吃也是非常值得去品尝一下的什么菠萝叶饼就是以前他们就是我吃的这个菠萝叶饼是我最喜欢吃的就是好像是什么烫面，然后卷的是里边是什么韭菜啊或者各种菜野菜之类的，然后最后就那样蒸出来，然后什么还有包括什么粗粮面啊等等这一系列的，我觉得吃着味道还不错，如果天天让你吃海鲜可能会有点够，对吧？但是你尝尝这个农家的饭菜也非常不错。 这个四个辣妈带着四个宝贝一块儿出去玩，其实呢可能路上的风景不太重要，就是找一特好的地儿，比如刚才您说的那个像沙湾的 连沙 对 club 卖的， 对， 卖的那边小孩能脱氧一下是吧？ 他是这样子的，他有专门的这个儿童的区域，就是会有一些老师指导老师去安排，就去带他们孩子， 也不能完全放手， 对，你不能完全放手，对， 所以建议你们还是挑一老公，就挑一个拎个行李开个车呀，带带孩子什么的，你们四个可以好好的玩一玩。 天哪， 是吧？要不你老玩的聊聊天最重要， 其实 你就直说不是老公是司机班的就行了呗。 可以雇一个，先要进广告，一会儿接着再聊啊。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人保直销车险有求必应，全新升级车险全程托付服务，车险管家免费上门接车，代办车辆定损、理赔、维修，修复后第一时间送返，服务有保证，放心看球赛。 人保直销车险投保方便，理赔更方便，全靠全程托付，一条龙服务，有品质更安心，还有意外险、延长保修险、随车行李险等更多险种一同投保，享受更多保险保障。 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本时段由创立110周年的交通银行特约播出。 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了，即日起至7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 交通银行邀请您拼团享惊喜了，六月底前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参加拼团活动，购买专享产品成功拼团惊喜多多，赶快呼朋唤友拼起来吧，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京城黄金珠宝首饰哪里买？狗金天堂中国黄金旗舰店等你来。

莲沙，莲是 莲花的莲， 莲花的莲， 对， 沙 是 沙子的沙， 沙子的沙，对，莲沙度假， 莲沙度假酒店啊，您去查一下，好多朋友可能都在找那个呢啊，觉得不错，说你说的那几个岛很有诱惑力， 是是是，云上说山西宁武的马伦草原也是很有特色的，属于高山草甸那种， 那是我们家那边的吗？对吧？啊，就是我山西的嘛。 哦，对对对， 再说 不好意思 啊， 真是。 其实我觉得在那边的话，其实应该还是有更好的，比如说是你觉得像在这个芦芽山，芦芽山山顶上的这个高山草甸，再加上一个万年冰洞，对吧？啊，就是说是特别特别的凉快，然后顺道了，我们还能再去一下这个山西的天关的老牛湾，啊，我觉得整个这一条线路也是特别经典的，就是虽然是这个路况不是特别好，就是因为 有多不好， 就是。它是国道吧，但是就是、 国道、 对，国道，然后还有很多一些这个大货车压的坑，所以说会有这种现象，但是就是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可以去做一个选择，所以说我觉得是这条线路，就是说因为它离我们也不是特别远嘛，对吧？ 好的。这个佳佳妈也说了，这是想出去玩去啊，两口子加上老人孩子一共五个人，去普吉岛的话怎么安排比较合理呢？ 去泰国呀， Phuket， 这个我觉得说是不是我特别熟悉的地方？ 好吧，那这个我们来说， 对对，我们来说吧，反正老人家孩子找一特好的酒店，基本上就安排全了。 是的，可以足不出户， 对， 都在酒店里。 对， 对，这个比较适合于像他自己，如果说是就是带着孩子又带着老人这种是。以酒店度假为主的就是 对 对 对, 对， 然后因为普吉岛的话吧，本身也就那么块地方啊，然后呢，主要也都是玩海，玩海上项目。如果想体验一下内陆的风情呢，您可以比如说在那个网上啊，弄一个那个包车服务，因为您五口人正好包一个小面，特别合适。这样的话呢，带您一天的时间足够了啊，在这个岛上来回的溜达溜达，转那么一圈，然后呢，有几个必去的景点，您转一转，基本上就可以了。去海岛其实就是为了，就是省事儿，省什么事儿呢？首先不用到处乱跑，不用有那个舟车劳顿，您就在那个酒店里边安享自己的所有的定下的那些服务。可以在那边做一个 SPA， 好的酒店 SPA 的话，大概也就是合人民币300多，差不多啊，300多，可能现在我不知道有没有涨价啊。原来我去的时候300多都算是最好的了。哎呦，那小伙子特精壮，给你捏，给你揉，哎呦，那手法特别棒，而且他问你，当然我不太懂他问的是什么，我觉得可能他是你选择哪种方式。我说要那个特别 slowly 的。就是慢一点的，轻一点的，然后呢他会问你说这个就是够不够轻啊，够不够轻啊，就怎么说呀，是傻鸡还是马鸡什么的，反正就那么问你，然后我就马鸡马鸡，就是再轻点再轻点，哎，特别好，整个揉完大概一个多小时，旁边给你放着香薰，就在那个沙滩的中间有一亭，就在那亭底下给你做，哎呦，那特别好，就是我觉得那300多你在国内可能得500-600，你不一定能享受到这种，如果您是一个爱马杀鸡的人， 对， 然后正好您一家五口加上孩子就算了，然后旁边看着哈，然后这大人们都在那儿一块儿啊，享受一下马杀鸡就非常好了。 对，但是小胖这么说啊，您得打电话提前预约，不是随时去，随时有地儿。 对对对 对， 对 吧？这是一个问题。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住好一点的酒店，这个酒店是有所谓的通勤车的，真的，就这个通勤车就类似于人家会在人家的大堂里面，比如说，好，我们几点到几点。会发车，然后这一趟车可能是到什么地方到什么地方， 哎，对对对，免 费的， 是是是，是的， 然后您就可以去坐， 对， 然后回来的时候也可以坐这通勤车直接回酒店， 对的。 而且像 Phuket， 你除了说出海去玩那些岛之外，第一，你比如说你早上起来可以吃一个所谓的早午饭，那你吃就嗨吃，吃完了以后你就到酒店的那个游泳的地方啊，晒晒太阳啊，到沙滩边上一躺，哎，就能到下午。然后呢，下午的时候如果有通勤车，因为普吉那儿呢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商场，特别大的一个商场，这个通勤车是可以到商场的，就可以进去，比如说是购物也好，吃饭也好，哦，特别大。 有点类似于蓝色港湾。 哦， 对，我就像类似于很多一些商场里面的免费班车样。 啊，是的，是的，是的。然后在那边吃，总比你在很好的酒店里吃晚饭要便宜很多。 是的，是的。 对，其实我觉得到这些地方之后，能找个地摊最好了。 哎，地摊也很好吃啊。 对对对对对对，就是一定少这样的地方。 是，就是您直接到了普吉了。如果比如说您到那个曼谷。啊，曼谷，您住在那个河旁边的酒店，因为那边有很多五星级酒店，都在那边林立着，就在那条河边上。几乎所有的在河边的酒店都会有，也不能所有的，得看星级比较好的，都会有一小船。那小船呢，免费坐，只要您出示您的房卡是免费坐。上去之后，人家先给您一冰毛巾。 嗯。 天热，先把这汗擦的。然后呢，它一共也就停那么一站或者两站。这个终点站一定就是当地的一个特热闹的地儿。我们就是坐那个，我们也不知道目的地，就是坐到停，我们就上来。上来之后就是人家那夜市一条街， 嗯， 又在那里边逛，吃什么他们那个沙茶粉呐、啊嗯，什么那个鸡块盖米饭呐、啊，烧的那种小烧鸟啊，我们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反正吃的挺好吃，或者吃那个大螃蟹。啊，或者是大虾、 哦 嗯，整个我们溜那一圈下来，可能人均花到300多，但是基本上说你想什么随便点啊， 也比在酒店吃晚饭要便宜。 对对对对对对，而且吃的还你吃的样种类还非常多， 当地特色呀， 对， 是的， 一上船就萨瓦迪卡，早去早回啊。 不是这个好像听着有点耳熟， 而且你再回来上船的时候还是在那地儿。你上了之后，人家再给你递一杯柠檬水， 哎， 冰的柠檬水。嗯、我说，哎呦，这服务真好，房价也没多贵，五星级的房价，我们住的那个应该是 900， 没有那么贵， 没有吗？ 600都不到， 那好便宜啊！ 哦、那 是希尔顿还是喜来登？我忘了、嗯，反正就是这两家， 那确实很便宜的， 房间也非常漂亮。 嗯、 上去之后直接就是观湖，就是观河吧。哦哦哦哦，关河河景房， 哎，那挺好，挺好， 非常好，600多，我不知道现在涨没，它肯定分个淡旺季。我们去的时候可能啊，不是旺季， 嗯， 淡季相对价格低一点，所以呢，您带着老人孩子出来，酒店一定别不舍得，一定得酒店上多花点钱， 嗯， 对， 能帮您解决很大的问题。 对， 其实出去度假嘛，就是 啊，对， 住的舒服一些， 对呀、 啊，啊，我觉得是这样子的话，还是就是比较值当 的 去一次， 是的，是的， 啊、 嗯。像瑞丽等几位朋友都说了，刚才说的那个菲律宾的那个公众号叫什么？叫菲律宾蔚蓝风情，这、 嗯 就是一个公众号，您、 嗯、 可以搜一下啊。 是。 另外呢，像小五说了，主持人，丰台区有没有好吃的烤肉的地方能推荐一下吗？小胖知道吗？ 那个我刚刚还查呢，我前一段时间，在我去外边玩之前， 嗯、 有人请我就到这家吃的。 嗯， 有一朋友是叫。巨龙娃炭烤羊腿在刘家窑那边， 哦， 哎，挺好吃的，啊，不错，那羊腿自己那个 自己 烤、 啊， 哎，自己烤，非常之不错，包括 转炉了那样的哈， 就是你上去之后你自己能给你弄的差不多，他就给你底下那小炉子，他给你保着温、 嗯、 啊，至少那羊腿我觉得吃着还不错，串儿各方面也都是及格的分数。 嗯 啊，都不错，但是算不上是哇特别好啊。如果恰巧离您比较近，刘家窑桥那边离您比较近，您可以去那儿尝尝啊。那个老西韩说了，我要问一下坡，人家是波啊，怎么又坡了呢？ 没听众说叫什么就叫什么， 得嘞， 嗯， 他是想跟坡单线联系 啊、 哦、啊，他说、嗯、因为他想八月初去山西太原。然后呢，再去内蒙古草原玩，支支招，这一条线怎么走合适？ 嗯，他如果说先去太原的话，这个其实我觉得他可以走一圈了。 嗯， 就是说我们从北京出发走，不用走这个，不用走这个京藏高速哈，走京昆啊，然后到太原，从太原来，然后到大同啊。但是这中间的话，其实我建议他能够绕到老牛湾。然后从老牛湾那边，然后再绕到这个内蒙古的呼和浩特。从呼和浩特有两条线路可以选择，一个是奔着草原方向的，这个就是在中途的话，你可以走到这个吉宁，就我们刚说了辉腾锡勒这个草原。另外一条就是直接奔到这个所谓的大家常说的鄂尔多斯的草原。 啊，然后或者说是就是我们指的说是一个希腊牧人的草原，这是说是走的这两个方向啊。如果说是他觉得说是就是这两个就是希腊牧人草原上可能说是如果说是人少的话啊，就八月初那段时间，大概是就是应该说他从就是察哈尔后右旗，就是从吉宁那边，然后一直往四子王旗那边去走，然后走到四子王旗的整个沿路当中呢，他除了有草原之外啊，还有很多的向日葵。知道吧，就是正值是这个向日葵开放的时间段， 就有点花海那意思。 对，花海的整体的感觉就出来了。然后从这条路，然后一直沿着奔着这个锡林浩特方向去走，然后从锡林浩特这边的话，然后还是就是全程都是草原啊。然后最后从锡林浩特走到丰宁，然后或者走到张家口，然后我们从京藏高速返回北京，这样子的话来规划整个这一条线路是比较合理的。 好，那咱们再帮帮笑笑妈，这也是我们一个老听众了。他说上次听节目，听取了建议，七月底打算不去昆明、重庆、成都、西安了，改去漠河了。去漠河，比如说北京到哈尔滨，再到漠河，反正给个建议呗。 是这样子的，我推荐、 哎、我提前说一下啊、这个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是笑笑妈要带着两位老人一块儿去。年龄挺大，都是80多岁，但是呢。就是身体状态特别好。上一次我记得是去的地儿太多了，我们说老人受不了，您别转那么大的地儿，减少的您那个您目的地，这人家改了，改去漠河、哈尔滨，所以还是要以老人为主，舒服一点的。 其实我建议是这样，他就是带着老人的话，如果是坐火车啊，而不是选择坐飞机的话，坐飞机的话，可能一般情况下我们会直接到海拉尔或者到满洲里、这两个方向。然后如果是坐火车的话，我推荐他就是从北京坐到哈尔滨，啊，从哈尔滨要稍微住上一个晚上， 就是休息休息。 对，住上一个晚上，为什么呀？哈尔滨那边的话，其实我能够推荐他到伏尔加庄园去转一下，因为他距离哈尔滨市区可能也就30公里左右，啊，就是开车就是打个车吧，也没多少钱就可以到。知道吧？然后在这个伏尔加庄园里面，可以晚上一个，就是一个晚上，或者是第二天一个上午，然后再到哈尔滨市区啊，去转转这个俄罗斯的风情街，对吧？啊，然后就是转一下，然后基本上下午你可以再选择火车走 了。那条风情街类似于咱们的王府井步行街。 对。然后呢，就是说是中央大街嘛。这就是大家常说，就是到哈尔滨转转中央大街，看下这个索菲亚教堂。如果说我觉得说这个时候，其实说你看不看那个冰雕，其实意义并不大，对吧？就是还花的费用挺高的，你还不如说是就是直接看中央大街转一下，然后吃点什么这个当地的什么马迭尔冰激凌啊这一类型的哈，然后再去就是紧接着就可以坐火车，然后直接奔到海拉尔这个方向啊。从海拉尔的话，然后我建议就说是，如果说它合适的话，就租个车去走线，就是穿线路，然后从不再走满洲里了哈，从海拉尔这边，然后直接租车一个半小时到额尔古纳。从额尔古纳的整个这个区，就是你可以在额尔古纳的这个旁边呢，有一个尚库利农场，带着80多岁老人一定要去看看啊，因为他们很有感情的对这种的就说是作业方式啊，就是它是农林牧的结合地带。就是农场、林场、牧场、啊，那么就是说，它正值是这段时间是，它是几月？ 七月底， 七月底正值是油菜花开的时间。那么这个地方是人不挤，它可以去，就是没有什么特别多的人。它因为不属于说是专属的旅游目的地，对吧？就是中间为什么说让它直接就沿着大道，就是哪个地方都不要去，否则的话还有另外一条道路可以去选择，就是它时间允许的情况下，然后它可以去穿越这个莫尔格勒河，也就是这个呼伦贝尔，就是内蒙古的也是一条母亲河啊，就是穿越这条河 怎么穿？ 对，就是开着就是在当地租一个车，然后从海拉尔，然后直接穿什么到中间碰见什么金帐汗，然后最后从七一那个地方，然后最后再穿出来，然后基本上就要到额尔古纳了。啊，这是从下道去走，从上道去走的话，然后就只一个半小时就可以到额尔古纳，然后再有20来分钟，基本上就可以到尚库利农场。农场的这个概念，它一定是非常非常强悍的，就是说它的 油菜花海基本上说是就是这个论工情论什么，就是你满眼都是油菜花海，满眼都是麦田啊，然后还有很多的正好是这个林场的一个交界的地方，然后你可以到这个白桦林里面，就是说如果老人去了肯定有一个感觉是在希望的田野上，然后从这条线路然后再往后穿到根河湿地，然后再到漠河，中国最北找北。 对， 然后漠河那边可能住宿的条件可能相对来说差一些哈。 嗯嗯，好， 真的黑龙江太值得去一次了， 是吧？ 哎，黑土地， 对， 哎，真的特别好，就是在那边，反正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就是，第一，相对凉快， 是非常凉快， 对吧？相对凉快。然后再其次，你比如说东北特别有名的烤串。 啊 啊！ 你们上一次吃的那叫什么？ 偏脸子， 偏脸子啊！ 哎，偏脸子，嗯啊，这真的东北烤串真的很好吃。 那个大柴锅炖鱼加豆腐， 哎、柴锅炖鱼， 嗯， 我真好吃， 嗯， 哎、 而且他那边的鱼的都是淡水鱼。 当然了，当然了，哎呀，这真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好吧啊、嗯，这个我们要先进一条广告，接下来呢，我们一会儿要进入到世界杯的萌预测环节了。 买红包到建行，金狗压岁岁岁旺，中国建设银行狗年压岁金隆重登场啦！999黄金打造，采用镭射彩印、日光变色油墨等国际前沿工艺，爱宠大机密的可爱形象，邀您共写光爱与陪伴爱的视频，好看又好玩，详询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各网点。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最近一直关注我们节目的朋友们都知道啊，世界杯期间，我们位于大兴的北京野生动物园推出了动物世界萌预测啊，这个今天我们继续跟昨天已经亮相的非常可爱的一只象龟啊，叫做小苏苏，来聊一聊。 嗨，大家好，我是苏卡达象龟小苏苏，又见面了。 哎呀，小苏苏啊， 我四岁了都， 又呵、哎，那不小了啊，苏苏啊， 嗯， 我听说你最爱吃的是仙人掌是吗？ 哎，太对了，嗯， 那你不怕刺儿啊？ 嗯。我们象龟栖息于山地泥沼草地，干旱季节呀，我们一般都在多雾的山顶这样的一个环境下生活。 哎呦， 以青草、野果和仙人掌为食物，真的。 哎呦， 其中我最爱吃就是那多汁的绿色仙人掌。 嚯， 我个儿大呀，这我胃口也好、 嗯。 你知道我每天吃多少东西吗？ 吃多少啊？ 10公斤以上。 哎呦我的天， 能干吧， 厉害了小苏苏啊。哎，我还听说了啊，你跟那个王维他们不一样， 嗯， 你属于那种一好几天不吃饭也饿不死你那种。 嗯，主要是这样 啊， 因为我平时在体内积蓄大量的食物，所以长时间不吃不喝真的死不了。 哦，哎，那像你们能活多久啊？ 哎呀，长辈们啊，寿命都很长了，反正300-400岁没问题。 哦哟，天哪，那你就肯定也是300-400岁起呗。 那反正我现在刚4岁， 好，慢慢活啊。 哎， 这个今天啊，又是世界杯了， 嗯 啊，马上新一轮的，也不能说新一轮的吧，最后在第一轮的这几场比 赛 快完了、 嗯、 啊。你支持哪个队呀？ 啊， 今天晚上， 今天晚上10点是日本对波兰。 是的， 波波，你觉得？ 我觉得波兰赢。 哎呀， 有波吗？ 哎呀，哎呀，跟我想法一样。那行，我也选波兰。 哦、嗯，你也选波兰？ 哎， 哦，好吧。打开吃喝的微信公众号 CHWL876 啊，大家要回复关键词萌预测， 一块儿来看看小苏苏你的预测准不准，好不好？ 哎呀，我已经把家都收拾好了，就等着明天你们来啊。 好，明天我们去看看你去啊。 哎， 这个也跟大家介绍一下大兴北京野生动物园啊，这个人家占地挺大的，3600亩，而且有10公里的自驾游览线路，还有7大动物展区，是非常具有咱们北方特色的野生动物园的主题公园。大家去那儿可以近距离的接触各种的野生动物，完全置身在野生动物的这个环境当中啊，就像置身在动物世界当中啊，那种感觉非常非常的好。 对， 明天呢我们也会到现场一块儿，我也去找找这小苏苏， 哎， 跟他聊聊去， 哎， 对吧？人家活且活呢，我有一个事儿要交代交代。 是你得问，我这脖子怎么？ 他脖子好， 真的就是。人家那边就因为他们要去，就他们要体验嘛，比如说近距离的要喂食一些动物啊什么的，因为那儿有工作人员每天也要跟动物在一起，所以他们要体验这个。包括你不能说穿着你平时生活的衣服，怕比如说有一些病菌啊什么要传染给动物不行，所以特意要穿上那边的工作服装，包括鞋呀都是要那样的， 都是专门带了，就是很他们消过毒啊，让他们 工作服务。哎，对对对对 对 对， 标准。 我们体验各个的这个不同的人在那个大兴北京野生动物园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哎，我很好奇，你明天到底是干嘛去啊？ 我明天啊， 没说 对，找小苏苏聊天去， 就给那大白虎梳毛。 对， 那个 下周你再来的时候没见我们的话，可能我们人员会有增减啊。嗯， 然后像孙涛。孙涛比如说一去，哎，孔雀就开屏了，好，从此他就留住在那儿。 哎我去。哦，是吗？ 这个事情看来说是确实是值得一去体验的哈。 靠谱吧。 对，嗯， 对对对，反正明天关注一下。 哎，万一你这么一说，明天你们被这个观众给围攻了怎么办呀？ 不会的， 啊， 不会的， 大家过不去看不到你们是吧？ 动物比我们更有吸引力。 啊， 是是是， 哎，一定的，大家去那儿都是看动物的啊。这个春风福涛林说了，说昨天小苏苏就预测错了，今天还预测，炖了喝龟汤。 今天那个也不一定准啊。昨天就跟大家说过了，千万不要以这个蒙预测啊去买足彩。 哎，对。 啊， 是反面教材是吗？ 是个游戏。 对，尤其是像我说根本不知道谁该赢谁该输，所以我看到他，哎，这个顺眼带个波字，所以说他赢。 哎，说到这就是说到根儿，不别正经说啊。 嗯， 正经说，因为今天是这个关系到唯一的仅存的一支亚洲球队能不能出现。 嗯， 日本只要打平就能出现。 嗯， 这就是我觉得看好日本能赢。 是， 真的， 我觉得小比分打平可能性大。我觉得 这个， 我觉得小比分赢。 意外有时候是怎么先来的后来的这种东西是不好说，知道吧？就是， 啊， 哎，我觉得也说不定吧啊，就是像昨天晚上什么， 你想像德国他第一场比赛后来第二天上节目的时候，我不就跟杨博士一块聊，我就说， 嗯， 不是一点原来的那个德国战车那种血性都没有， 对， 我踢的那个节奏那慢哦， 嗯， 那这肯定不行， 对，估计是天热的是原因吧。 不是，可能是肠啤酒带多了， 确实还得带回去哈。 啊，是是，浪费了。 哦，我们昨天还讨论这事儿呢，说直接在那儿卖了得了， 嗯， 对吧？但算不算进口啊？你说这个 俄罗斯那边现在你知道，就是为了迎接中国的这些球迷去 啊， 嗯， 你知道吃什么？ 小龙虾， 特火， 小龙虾， 小龙虾， 哇，哦，好贵的，嗯， 哦，嗯，好贵的， 好贵的， 哦， 大概合人民币得20-30块钱一只。 哎呀，还行，啊，咱们消费得起。 不是，它关键是你知道吗？就是这个20-30块钱一只，这个如果说是 你还不一定买得着呢。 对啊， 还是吃偏脸子吧，去哈尔滨啊， 嗯。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京城热购卡赞助播出。老公，这么着急干嘛去？ 老板突然来电话，让我马上去汇笔钱。 银行周末也能办理单位业务吗？你不会是找借口出去玩吧？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我们公司用的是建行银联单位结算卡，可在任意银联标识 ATM 机上取现转账，真正实现7x24小时结算，还支持银联 POS 消费。 这么给力，我也要推荐给我单位的会计。 建行银联单位结算卡，方便就用它。详询建行95533。 壮阔东方潮，

老公，你又在玩手机，也不陪我说说话。 老婆，别生气，我们家的车险不是快到期了吗？我在手机上买车险呢。 手机上也能买车险？ 是啊，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工商银行手机银行交强险、商业车险啥啥都有，手机在手，一键都能够。 还有这种操作？快快让我拍个照，我要在朋友圈炫一下，科技改变生活呀。 更多产品登录工商银行手机银行。 假如给我三天生命，我定与你旅行疯狂，吃喝玩乐全程护航，缠绵惊险但说无妨，年轻不曾说走就走，老来何以话说当年。FM87.6，吃喝玩乐大搜索，等你不羁。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吃喝玩乐大搜索，各位好，我是夏明。 各位好，我是王维。 各位好，我是张波。 哎， 好， 欢迎波波。 一定要说清楚， 啊， 要不然我们听众叫什么的都有。 托也来了，一会儿叫什么喜也来了， 啊，当然那些不重要，我不说嘛，听众最重要，他们说你叫什么就叫什么。 对对 对, 对， 你就说我叫张喜张波。 这，哎， 那他以后发抖音就不叫波波秀或者波波图了 啊，嗯，叫啥呀？ 喜喜秀， 喜喜秀。 不过再说两句足球，刚上节目之前，因为不是跟一路畅通他们同时间嘛， 嗯， 然后这两天晚上不都是李佳佳跟那谁他们一块儿上直播， 说进世界杯？ 哎，对对对，嗯，这两天都是，但是他伪球迷， 他跟我一样吗？ 是。但是他从始至终都预测说德国得冠军， 德国必胜 啊，必胜，嗯。 完后呢，昨晚上 是，然后他不就是坏了，淘汰了，我得重新再立一个， 已经出局了，然后再重新选一冠军。嗯， 其实最开始就应该让他们，反正主持人也多嘛， 嗯， 一人压一个， 对 对，肯定能有一个 压输的那个赶紧下去， 是 对吧？以后节目上就见不着他了。 嗯， 到最后全是嘉宾来上节目了， 嚯， 哎，没主持人了，主持人压的全出局了， 那完了，嘉宾上来之后全成了弹球了。 好嘞，咱们继续来跟大家解决一下这个出行的问题啊。今天咱们聊的是草原，刚刚也为大家解答了很多问题。如果您有什么样的疑问啊，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这是雷雷，懒猫雷雷说了，他说孩子放假打算自驾去敦煌，这一路有什么好玩或者是必玩的地儿吗？ 看他走哪条线路去敦煌，嗯，啊，因为可选择的地方很多， 沿途景色不错哟。 对对对对对，就是如果说是他从甘肃那边去走的话，然后是有一条线路，然后不是有两条线路都可以去选择的。然后从北京这边，然后说直接全程开道的话，然后其实能选择的地方有很多很多个目的地，对吧？啊，就比如我们只说近处的话，就是他们近的一些地方，比如因为他不可能说我走，如果说是他暑假的话，他从北京出一路都要是去玩的话，我觉得说是这个是没有必要的，就是说是他不管再好，因为其实你要去敦煌的话，你无外乎就说，因为你要到那边你能看到沙漠，然后很简单，就是我们北京周边上也有，对吧？所以说北京周边就不用再去逗留了啊。他不管说你去什么月牙湾了，对吧？啊， 嗯， 就是这些是沙漠的地方，是几乎是类似的啊。但是为什么说是我说他要从那边去，在青海那边要多逗留一下的话，因为那边的话，第一个他本身是有能够去选择要去的几个目的地。第一个是查卡盐湖啊， 嗯， 这是一个就是肯定是一个摄影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目的地。然后其实我觉得他可以从西宁那边然后去出发的话，然后可以去走一下这个垃圾山的那个路，然后直接走到这个贵德，从贵德的黄河，就是天下贵德黄河清啊， 嗯， 那个黄河水是青色的， 嗯， 然后在龙牙峡那边去走一下，因为那边的话整个沿途你能看到很多的这个，就是很多的就是像这个什么丹霞地貌的这种， 对， 这样的就是一路左右两边都是啊，然后这是一种选择。第二一种选择的话，然后就是他可以去就从这边走的话，然后青海湖我觉得就直接略过吧啊。 就是说为什么呀，就是这个人肯定不会少了去，而且就在这段时间就很多一些朋友会去选择去看什么油菜花啊这种的选择也是非常非常多、 嗯、 所以说他从这边去走的话可以去选择走到这个茶卡盐湖这边是一定要去的一个地方、 嗯、 对吧，就不管是为了打卡还是为了干什么，我觉得是有必要的，因为你中途你是要翻越这个祁连山的山脉啊，而正好祁连山的大草原也是一个在我们整个国内也是比较有名的一个大草原，祁连山大草原。所以说我觉得说他要走这条线路的话，就是这几个目的地是必然是要打卡的地方。 对，确实是。 对， 其实我倒是建议，就是你第一条线路我是建议的、 嗯、 就比如说不要从北京开过去。 对、 嗯、因为那样的话你没有侧重点了，而且会很辛苦， 就是说你的公里数已经在这一多半的， 是的，是的， 都在这个就是开车。 比如说你到那边，你可以玩两个省，你比如说青海，然后那个甘肃，哎，这两个省， 对， 比如说你先飞到青海或者甘肃，然后落地以后租辆车，然后你就玩这两个省，然后 这样的话节约四五天的时间。 是的，是的，是的，你想在那边。比如说小胖说那边的羊肉啊什么的就非常的好吃， 对， 然后再其次那边的据说，因为我们有同事他是那边的人嘛， 嗯， 说那边的那个拉面， 嗯， 我好吃死了，然后再其次像著名的那些景点，你比如说像那个张艺谋他们拍戏的一个地儿，张掖是应该是张掖啊， 对， 那个地貌你可以去看、 嗯、 说这山怎么是红色的 彩色的， 哎，五颜六色的、 嗯、对对对对， 哎，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 嗯、 拍出来照片也非常的漂亮、 嗯、 包括在那边你看油菜花啊、 嗯、 包括你到敦煌，你可以在敦煌的市区里头看他的实景演出， 对， 也不错， 对对对。 然后我倒觉得月牙那个泉，因为它不是从地底下是在冒水，那个 对对、嗯、 那个走走看看也 OK 了，真的是应该看看敦煌的壁画， 就是、 那个感觉完全不一样。 这个其实我觉得就是他走到这边的话，就是文化性的一些东西可能更为多一些， 对 啊，而沿途当中呢是一些风景的自然的山水的一些东西可能更多一些。 是， 嗯， 我上次去的时候就看敦煌那壁画，然后买完票排着队进去了，然后人说好了，这队的朋友们我们只看比如类似于啊13579，好，就这些。 我说不是开放了这么多的，说不好意思，每次看的都是不一样的，您如果要是再想看24680，请您到门口再重新购票进来、 哦、 其实他是为了保护， 嗯， 因为怕进去人多，可能因为经常呼吸呀、啊、等等， 他是需要去限流，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嗯、 但是真的看完了以后很震撼。 哦，有些地方值得去，有些地方值，就是您别在那儿浪费时间。 而且再其次，因为我们上次是开车的嘛， 啊， 就是翻山的时候， 嗯， 就是你的那个手机上是有高度的， 嗯， 然后在车里头，比如说类似于像小胖这样身材的人就跟我说，梅子，我看了，4100了，哎呀呀呀呀，会不会有什么反应？我说不会不会不会，但是开着车过那种翻山越岭，哎，非常好， 嗯， 而且很美，真的很美。 嗯嗯， 我觉得跟着你出去的话大家一般高反不了， 嗯， 因为什么呀，你本身他计划是有的，然后让你没事儿，然后大家就过去了， 真的 就不过说实在话呢，就是不过他路上那个都有标的， 是， 就是不用看手机，路上标我海拔4000多了，海拔是多少了，对吧，就是路上标的很清楚， 对， 就是有一部分人确实是心理作用特别的大啊，当然有，当然这不是绝对，就是有很多确实实实在在存在这种高反的一个问题、 嗯嗯嗯、 那你上次去西藏，因为你们是开车过去的嘛、 嗯、 也会有高反吗？ 反呢， 嗯，但是啊， 上来就是反的， 反呢？我们是这样，我们最开始的时候是，刚到那儿的时候是最难受的。 嗯， 其实你跨的都是一个5000多，一个4900， 嗯， 两个山头， 嗯， 跨过那个的时候呢，就会头疼。但那种头疼的程度呢、 啊、 不会影响你做任何的事情。 明白明白、 最关键是因为不是带着听众去的嘛， 嗯， 我都把前排让给听众了。那路呢不是特别好，我坐最后一排，带着很多的物资， 那颠啊， 我就不停的吃，你知道吗，在后边吃香蕉吃饼干吃，哎呦，颠的我，哇，颠的整个胃疼， 你应该在后边一直是洪景天，洪景天， 估计是吃的有点多，颠颠腾的，然后反起来了，知道吧？ 到之后自驾的话就一点问题没有了。自己开啊，说句实话，你的注意力 集中了， 就不在高速这件事情上。而且你翻山的那一段时间相对非常短暂，一般你要是在那个地方待上两个小时，或者说再高一点，一个小时以上，你可能会有不舒服的那个状态产生，但偶尔那么过一下，大概二三十分钟拍一照，啪就过去了， 没什么 一点 问题 没有。 对对对，放心吧，真的，我觉得我国的西部啊、西北部、真的好美， 对，而且 是 幅员辽阔， 对， 就是说真的说是你，因为为什么它西部它跟我们这个。这边我们说是哎，平时开上个三五百公里吧啊，就说是觉得哎已经是挺远了，在那边吧你随随便便开个三五百公里，我觉得说这个就属于很正常的一个现象。很多朋友一问我说是，哎呦那边这是一天开几个小时，开六个小时，我说你看你跑了多少路呀，对吧？它距离在那个地方了，就仅此，你说甘肃啊，甘南那一带一个圈下来就是1300公里，对吧？你说我再从为什么还要从北京我开着车跑过去？ 它的地质地貌就是决定了你在路上可能就要经历这些东西。 对，但是你沿途就需要不停的去，就是不 对对 有不同的这个风景嘛。 我一会儿先呼吁一下啊，呼吁一个事情。帮一听众朋友，然后回来我跟你们讲一个我朋友刚刚回来的一个事儿，特有意思。这个通州的朋友们要注意一下了啊，壮问的这个问题可能我们真的没法给您解答。他问说他想知道通州哪还有麻辣串的那种脏地儿啊，特别脏的那地儿啊，就是一块钱一串那种。这个大家可以推荐一下啊，我可以私信发给他。原来我记得有不少，现在不知道还有没有了。 不好说， 不好说啊。 对， 很难找。 对对对，这个通州的朋友们啊，来发来你们觉得还不错的脏串的地儿啊。一块钱一串啊。 一块钱一串那边说，但是他可以去那边那耍牛 啊。啊，哦， 耍牛 在那边开了。 通州有店， 那一块钱拿不下来。 哦， 那挺贵的呢，我觉得。就我那朋友啊，特逗。前一段时间也是开车自己出去玩去，他特别轴。一开始呢，他老婆说你做一攻略好不好？咱们从哪儿走从哪儿走。他也做攻略了，就说路我是安排好了。他说景点你不做一下，做什么景点啊？啊，咱们这样，这路上不都有牌子吗？比如说什么八里沟啊、七里河什么的，这种风景区不都有牌子吗？咱瞅着顺眼就下去。后来走着走着，先瞅了一顺眼的下去之后，哇，发现走了好远还没到，说这在哪儿呢？后来人家说啊，离这儿还有30公里呢。不行，又回到高速上，接着往前走。他说你不做攻略吧？这样啊，咱们不走寻常路啊，咱到一景点呢，咱提前查一下。如果网上好多人都说去那儿特别好特别好的，咱不去。一看没什么文章介绍的，咱就去。我说啊，行吧。后来又去了一个地儿啊，真的鸟不拉屎的地儿啊。到那儿之后，你文章上什么都查不着啊。到那儿之后，哇、哦，我说哎，怎么是特好吗？真是为什么没人推荐？我终于知道了，这破地儿还能这景区还立牌子。哎呦，真的，所以为什么就是我觉得特佩服像波哥他们这种。就他们真的，我觉得你们应该是好的地儿也去了不少，不好的地儿可能你们也去了不少， 因为要体验嘛， 然后慢慢。对啊， 对， 因为。所谓的那些好的地儿也得需要第一次有人去的地儿。 对对 对。 对 吧，你永远不去那也没办法。 甚至有些地方它就是逐步的就去改善了不少。或者说是比如说你所看待这个地方的眼光不同。攻略其实有时候还有很多的引导作用。 对。 真的就是说它会引导你怎么到这个地方来玩什么样的东西。然后你会感觉哎我按照他那个就是很多都是按照这样去走出来的。但是有很多的一些朋友他就会选择说哎这个地方我就喜欢纯自然山水的。而有些朋友就会说哎这个景区里边连个卫生间都没有。这个就是每个人的观点是不一样的。 就需求也不一样。 对对对对对对对。 是是是。 这个壮涨钱了啊，壮说了不一定一串一块啊，就是那种麻辣串麻辣串脏的，就那种脏店，好吃的脏店。我觉得他所谓的脏店就是特有那种街头的感觉的。 对，就是不注重装修， 对， 但是注重食材的。 对，那我觉得哥说的那个可以去尝、 啊、耍牛吗？ 耍牛后边还有一个字呢不太好说，您直接在那个某个什么网啊什么的，您直接搜耍牛第三个字它就出来了，在通州那边也开店了。 是， 就是进到那里边就感觉像是 坐在街头吃没什么区别， 是的，是的，是的， 只不过就加了个 这种店，现在特别受欢迎。 哎呀，他们家也好火的， 对对对 对 对, 对， 因为他们装修风格就是电线杆子呀、小马扎、小板凳啊，就这种感觉。 对 对，搪瓷缸子什么的， 对， 军用水壶、 是。 胡杨说了，单位组织旅游，8天内想去国外，最好是欧洲。 我、 哪能推荐一下？8天， 希腊、 欧洲 啊，希腊呀 啊。 啊，希腊倒是也还行， 对吧？ 对， 希腊因为它本身相对来说，在我们很多一些朋友之，真的是有可能是去的不是特别多，可能听说的非常多，因为大家都比较熟悉的爱琴海嘛，啊，但是我觉得希腊的在他们去里边的一些本土文化，一个国家然后走到5、6个，就是。因为它还是具备了一个这个就是特别有文化的一个地方，比如像奥运会的这个这个什么点火炬的这个地方啊，就是我说不上来它叫什么，但 是 古迹，对对对对，就是我觉得一个是这样的一些地方，再一个它的酒文化也非常的好、对吧，然后除此之外呢，就是当然它也是一个比较浪漫的一些，就是这个小镇也特别休闲的， 对 对, 对， 相对来说人还不是特别多， 而且相对来说便宜一点、 对对对对，就可以去，如果说他熟悉的话可以去选择一个就是自驾走一趟，整个把希腊、包括从雅典到卫城、对吧、到后边整个这一趟它可以全部去走完，下来之后8到10天的时间，从北京直飞也可以，但是可能价格可能会略微贵一些， 对，不便宜， 对对对，差不多基本上说人均在2万多到3万， 对对、 没事，单位掏钱嘛， 那就、就是说基本是这个价格。 哎，小胖，你要是介绍你去哪儿？ 我觉得去西班牙 啊。西班牙， 哎， 西班牙 就一地儿就得了 啊！是是是，这几天一定、您千万别好一下贯穿欧洲5国呀、什么、 那个不行，那个 真不行， 确实没得玩。就是大家很多朋友，就是现在我包括我很多朋友问过我说是，哎，那个欧洲你们想要去那边的话，我说是你这样子的啊，他们说我一下去5个国家，哎、或者一次去几个国家，我说是你去干嘛去了？你去就是去打一卡行，我来了，上面就或者是拍纪念照， 买 明信 片嘛， 对吧？ 对 啊、那么我觉得说是你这个不叫度假，对吧？你这个叫出去去显摆一下， 对， 知道吧？对吧？ 对， 你没必要。 对 吧，就是因为你以后还有时间可以走更多的地方嘛，一个地方、哎，我觉得哎玩的挺美挺舒服，够了， 旅游， 对对对对， 西班牙吃的也好， 是 景也美，然后它的建筑又特别有特色，人家文化底蕴相对也比较深厚，而且非常有的玩，8天你每天都安排不同的项目都不够啊。 对， 所以我觉得要我建议就是西班牙，当然希腊也更好。 对 啊， 要我就建议去捷克。 哦，捷克， 哎，挺好的。哎，因为那个我去过， 对， 哎，真的挺好，也是一个很浪漫的地方。真的，而且就是经常明信片里的那个桥。桥上不有很多啊，包括什么爱情锁、情人锁什么的。 对对对。 那上头还有很多行为艺术，还有在那儿专门画素描写生的。就那种感觉完全不一样。然后那个地儿，反正我老觉得一步一景。而且喝喝当地的啤酒。特别好，而且你还能在水上坐坐它的那个游船，在游船上也可以吃它当地的特色餐。包括捷克，反正我老觉得最好的时候应该秋天去。你开车走在人的林荫大道上，然后包括那时候可以泡温泉，捷克很有名的是温泉。这反正真的很好。 对，去哪儿不重要，关键是能成行就行。 对 啊， 你说人单位这事儿黄了， 说半天挺热闹，最后没成行。 但是有很多是这样嘛，万一大家都很忙，可能就去不了，对吧？就是说，你比如说只有几个人，我们能去，但是问题是大家都很忙的话，有可能会去不了。 统一思想， 对吧？不过我这么一说，估计人家会恨死我们。我们好不容易逮住这一机会，让你这么3句2句说的，我们这是走不成了。 就是跟领导说，领导去哪儿都行。 对， 这都是组织对我们的关照。 对， 我们不挑地方。当然，如果能去希腊、西班牙、捷克更好。 对， 领导一开心，行了，咱东戴河吧。 来吧，先进一条广告，最后再回答一下大家的问题。 老公，你又在玩手机，也不陪我说说话。 老婆，别生气，我们家的车险不是快到期了吗？我在手机上买车险呢。 手机上也能买车险？ 是啊，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工商银行手机银行交强险、商业车险啥啥都有，手机在手，一键都能够。 还有这种操作？快快让我拍个照，我要在朋友圈炫一下，科技改变生活呀！ 更多产品登录工商银行手机银行。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这个感谢一下李大啊，李大说了，哎，我跟你说一地儿啊，正好是1块钱一串，是哪儿呢？就是这个通州西路苑小区里边有一饭庄菜市场，还有麻辣烫串啊，正好1块钱一串。好的，谢谢。 你看人胡杨说了吧， 嗯， 单位组织我们自己掏钱， 这叫什么单位组织？什么单位？ 那得说单位能准价就算不错了。 哼，真是啊，不去了啊！ 啊，最后自己掏钱还是节约一点哈。 啊，是的， 真是啊， 是就是不需要像那样。 啊，是的，是的，是的，也不铺张，也不浪费。 就是单位给的话，然后就随意了。啊、 顿时我们都低调起来了， 是吧？ 对对对。 哎，最后回答一下行走的问题，他想去一趟吉宁，下周去。之前咱们的推送文章找不着了，能不能再说一下3天自驾时间去吉宁够吗？另外呢，住在哪儿住啊？有什么必看的景点啊？来跟我说一下呗。来，这个那谁来说？博哥先说吧。 也行，反正是吉宁3天的时间是足够了。就是第一天的选择，我们可以到了，就是先不用到吉宁去住，因为我觉得说是出京这是一个问题吧，哈。就是如果是平时的话好一些，如果说是节假日的话，就是周六日的话，可能就是路上拥堵的时间会占了很多一部分。就是第一站的话，我推荐到张家口。张家口有两个选择，一个是到禹县去看看打树花，啊，一个是说是我们走草原天路。啊，这是一种选择，就是住在这个草原天路这一边也可以，选择住在张家口宣化那边也可以，然后第二天从那边，然后我们再到这个吉宁，或者说是他自己第一次就是一下直接到了吉宁县城，对吧？然后就在县城里面选择好酒店。第二天 已经是市了，不要老说是县城。 啊，对对对，市区、嗯，因为以前大家不是说叫旗嘛， 对 吧？ 对 啊，所以说只不过是叫吉宁话这样比较顺口，因为我有时候会把那个旗给绕错了，知道吗？是不是绕到别的旗上面去？所以说就是他从这边的话，然后说是住在吉宁的话，然后说是去选择去。就是我刚说的那个草原火山，不是草原火山，不是乌兰布洞，跑另外一边了啊！ 你说那个一号怎么到几号呢？ 对对，一号到八号的火山口，它本身是草原火山，就是有火山也有草原，这是这样的一块一个地方要去看一下。然后第二下来，然后就可以选择辉腾锡勒和黄花沟。黄花沟也是值得一看的啊，但是人多人少吧，这个就不太清楚了，就不一定了，因为黄花沟它本身已经很多年了。但是就是从桌子山到这个辉腾锡勒这个草原的这个整个这沿路两侧的风景都特别特别的震撼，然后可以选择在这个在辉腾锡勒它草原旁边的这个就是牧民，就是像这个蒙古包里边去住宿，但是这个蒙古包就是有一些好一点的蒙古包需要提前预定哈，然后说是剩下的就是选择住在这个桌子山啊，或者选择住在吉宁啊，这样子的话住两个晚上的住宿，然后最后一天返程，这是没有问题的。返程的同时呢，就是你还能有更多的选择嘛， 对，买皮夹克， 对，吉宁皮革乘客。当然这是也是一大特色，对吧？就是说是早上起来的话，比如吃点什么，他们当地的什么，喝点奶茶，然后吃点手扒肉， 烧麦， 手扒肉，吃点硬早点， 我 觉得也非常厉害，对，啊， 早餐吃手扒肉，你也是够了， 这是在那边的话，格日乐阿玛奶茶店的一大特色，就是早上起来你可以选择吃素食，也可以选择吃肉食。 对， 对，他那儿还有一个沙葱馅的包子，也非常非常的 好吃 啊。您可以去那儿转转，整个那个地区其实就我说的城镇没多大， 对， 里边的馆子呢，我们去的是挑了几家去的，确实不错，但是据说其实都还好。啊，都还不错，包括我们住的那个特别好的酒店叫什么，我们名字真想不起来， 反正就在水边上，而且那是唯一一个比较新的 五星级 的酒店， 对对对， 酒店还是不错的， 您搜一下， 对， 价格也不贵， 它因为到了7、8月份的时候可能价格会上来一些， 好吧啊，今天的节目呢咱们就聊到这儿啊，希望大家玩的愉快，出行一定要注意安全。另外呢也要替壮谢谢所有的朋友们啊，感谢波哥、坡哥、喜哥